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1集，唐默沉默地看了许久，他把女人拉了出来，放到街边那家小餐厅里，用小餐厅里的桌布盖在这个女人的身上。唐默回到车上，将车开走。唐默一路向西开去，有时候路被堵了，就下来推车。比起游戏刚开始那会儿，唐默的力气大了很多，他轻轻一推，车轮便在地上滚动。回苏州的路程也比来时顺畅许多。上海的人是真的少了很多。以前在繁华地段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人，现在安静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有时候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人，对方一听到唐默的车声，仿佛受惊的兔子，嗖的一下就钻进建筑里躲了起来。唐默的眉头越皱越紧，当他把车子开到长宁区时，道路的前方出现了一具被掏去心脏的尸体。车子一点点地驶过那具没了心脏的尸体，在即将拐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，忽然一道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车子一个180度大转弯，调转车头往回开去。灿烂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射进来，驾驶座上的黑发青年抿紧嘴唇，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。车子稳稳地向浦东方向驶去。两个小时后，唐默将车开到了那家大商场前，他拿着背包下车，直接走进了商场。当唐默刚刚走进商场的时候，许多围聚在这里的玩家纷纷绷紧身体，谨慎地打量他。半个月前唐默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也遭受过这样的眼神洗礼，但这一次明显不同。这些玩家的目光赤裸裸地盯着他，仿佛要将他看透，浓浓的戒备和敌意根本无法遮掩，令唐默如芒在背。这样的变化令唐默更加加快脚步，走到了商场尽头的楼梯间。唐默推开楼梯间的门，一只雄厚有力的大手突然抓向他的手腕。唐默反应极快，右手快速地缩回去，对方一个扫腿击向唐默的左腿。唐默借着楼梯间的门一脚蹬过去，向后跳跃两步躲过攻击。来人惊讶地咦了一声，从楼梯间的门后现身。这是一个年轻的寸头男人，他走出楼梯间，将门在自己的身后关上。他眼神犀利，上下扫视唐默，片刻后说： 朋友还是敌人？ 这种防备机制比上次还要严格许多。唐默的心渐渐沉了下去。唐默说： 我是来找洛风城的。 对方不可能仅因为唐默说了洛风城的名字就放他进去。接着唐默又说出了杰克斯、唐巧、聂飞和叶元泽的名字，这男人才终于相信他，亲自带他进入地下停车场。然而一路上他虽然用后背对着唐默，却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，只要唐默一动手，他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反应过来做出应对。洛风城的房间已经不是上次那一个，这次他们走到了地下三层，又绕了好几圈，走到了一扇大铁门前。年轻男人先让唐默在外面等着，自己进去通报。半分钟后他走了出来，说： 可以进去了。 唐默推开门，看到了正在等待自己的洛风城。洛风城穿着一件白大衣，脸色有点苍白，双眼里全是血丝。 唐木进门的时候，他倚靠着桌子站着，两人的视线对上，唐木面色平静。洛风城慢慢勾起唇角，露出一抹很淡的笑容。 果然是你，听清风说的时候就觉得是你。 默默，你终于来。 声音突然顿住，洛风城微怔。唐默明白问题所在，他咳嗽一声。 不用管我的名字了，我现在叫默默，你早就知道我会来。 洛风城说。 嗯，我唯一奇怪的是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我私底下处理了一些事，顺便被拉进了一个副本。 唐默没透露自己通关黑塔一层的信息，按照他的推测，当初黑塔拉他进公塔游戏的时候只通知了他一个人，那么他通关的消息应该也只告诉了他一个人。洛风城不发现他就不会说。洛风城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， 所以你从游戏副本里出来后发现了他们，决定来找阿塔克。 唐默眉头一皱， 他们？你还不知道他们？ 洛风城说， 既然你不知道他们，那你是因为看到了那些被他们杀死的玩家的尸体。 唐默点头，将自己今天看到的几具尸体情况说了出来。 致命伤只有一处，死得都很快，没有任何搏斗痕迹，死后心脏全部被人强硬地扯走，其中一个人的心脏被我找到了，只剩下一半，看上去是被人吃了。 洛风城说， 你没说错，是被人吃了。 唐默心中一顿，哪怕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真的得知真相的时候还是会感到震惊。 杀人的事情我们看得多了，怪物吃人的事情我们也看到过，你知道的，我说的是我们在第一次见面时，那只大鼹鼠在我们面前吃了那个小女孩的尸体。 洛风城冷静地说， 但这次在上海吃人的不是黑塔怪物，是人类，准确地说是一群偷渡客。 偷渡客为什么吃人？洛风城纠正唐默， 不是吃人，是吃人的心脏。在人类刚死的三分钟内吃了他的心脏。 说到这儿，洛风城停顿了一会儿，抬头看向唐默，声音平静， 聂飞就死在他们手上。 唐默没有说话。唐默记得聂飞，那是一个穿着黑风衣的年轻男人，当初唐默刚从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里出来，第一个见到的就是这个小伙子。他是第一个与唐默接触的阿塔克组织的成员，他主动带领唐默三人来到了阿塔克组织的基地。他和唐默交流的不多，但性格沉稳，与其他两个成员相处时俨然是领导者的角色。唐默沉默片刻说， 他的异能不是攻击方向的。 洛风城明白他的意思， 不，聂飞的异能是攻击方向，他以前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，觉醒异能后掌握了非常强的格斗技巧和飞行能力，他的刀玩得很好，与那群偷渡客碰上的时候，如果要走也不是走不掉，只是他让唐巧先走，等唐巧再带人回去，他的心脏已经被挖掉了。那群偷渡客是哪里来的？为什么要吃人？他们具体拥有什么样的能力？ 唐默一连问了三个问题。洛风城十分耐心地解释说， 他们为什么要吃人，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，据我猜测，这可能和他们的异能有关，但是在我的观察中，没有一个人的异能是重复的，他们非常执着于吃人，不仅是正式玩家，普通玩家和偷渡客他们都吃。能让他们如此执着地去吃人，我猜测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，他们都是食人魔，地球上线后政府体系崩溃，他们不再受约束，可以随便吃人。 唐默问道，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？至少七个人，我们目前碰到的就有七个，食人魔的可能性不大。 唐默冷静地分析， 食人这种变态心理很少见，不至于一下子出现七个， 概率很低。洛风城说，所以还有第二种可能。 唐默抬头望着洛风城，他也想到了那个答案，吃人能变强。 上海奉贤区，一道刺耳的尖叫声划破街道，一个短发女孩赶紧捂住同伴的嘴说， 菲菲不要叫，会被其他人发现。 被吓得脸色惨白的小姑娘赶忙点头，陈珊珊这才松开了捂住她的手。乔菲菲的眼睛忍不住地盯在那具被掏了心的尸体上，她明明不想看，可是总是忍不住去看一眼再移开，如此反复，等看了三次，他终于控制不住地转过身，跑到树边吐了出来。陈珊珊看了他一眼，自己走到尸体旁边，蹲下来，开始检查。凶手在扯掉这具尸体的心脏时，明显太过暴力，将受害者的其他内脏和肠子也扯了出来，白花花地流了一地。所以哪怕乔菲菲之前就看过一具类似的尸体，再看到这具还是尖叫出声，把这两天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。连胆汁都吐干净后，乔菲菲捂着眼睛一步步挪到陈菲菲的身边，怯生生地说， 珊珊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这都是第二具被挖出心脏的尸体了，我们赶紧跑到我老家，到乡下去避难。咱们跑到乡下，那群杀人狂魔肯定找不到咱们。 陈珊珊还在检查尸体，一个15岁的小姑娘，脸上还稚气未脱，此刻却面无表情地用手去拨开尸体的伤口，一个个仔细地检查里面的每个痕迹。他一边做着这样恐怖的事，一边淡淡地说， 我们还得多找点物资，最好再找点种子，在乡下可以自己种地，否则吃现成的很快就会坐吃山空的。 乔菲菲赶紧说， 那我们快去吧。 陈珊珊站起身说， 昨天那两个人是说杀人魔从西边来的。 乔菲菲没明白同伴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，他想了一会儿说， 好像是这么说的，他们就是从西边逃过来的，西边很多人都往东边跑了，据说那些杀人狂魔是从苏州过来的。 赵子昂和刘晨就是往西边去的。 乔菲菲一愣，喃喃地说， 没那么巧吧，连我们都知道了杀人魔的事情，赵子昂他们肯定早就知道了，他们一定和那些人一样早就逃走了。 陈珊珊默默地转头看向自己的同伴， 如果坏事有一定几率发生，那么无论这个几率有多小，它都一定会发生。 乔菲菲说， 啊，你说什么？ 陈珊珊咬着下唇低头想了很久， 走，回去找赵子昂。 浦东区地下停车场3层。唐默脸色凝重，他说， 昨天晚上我藏身那家商场里面发生了偷渡客吃人事件，在我潜入商场前，那个中年男人没有死，但是从我睡觉以后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共6个小时，他死了，就死在离我直线距离不到100米的地方。 洛风城说，那些偷渡客实力很强，面对普通的预备役一直是一击毙命，动静很小。唐默摇头，但是他杀人的时候离我只有不到100米。 不到100米，唐默却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。 洛风城并不知道唐默现在的实力有多强，但是听了唐默的话，他的表情却更加严肃。两人各自思索，没有说话。不过多久，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， 唐默抬头看过去，是杰克斯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。